ChinesePod.com 小姐，买电脑吗？组装机还是品牌机？ 组装机。 我们做组装机很有经验的，你进来看看吧，可以根据你的要求来配。你有什么要求？ 我自己用，要配置好一点的。 配置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的，比如你平时玩游戏吗？还是做专业设计工作？ 偶尔会打打游戏，但是不做设计。 这样的话，我建议你配个英特尔酷睿的处理器，它是现在最新最主流的处理器。 处理速度快吗？ 这你放心好了，不快怎么会叫你配呢？主板也用英特尔的，这样匹配度高，系统就比较稳定。 这些都是原厂生产的吧？ 我只卖原厂的，内存配一级的，用独立显卡，就配个512兆显存的，玩游戏的时候视觉效果非常棒。 那声卡、网卡呢？ 用主板自带的就行，不用另外配，那个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没必要多花钱，您说是吧？ 那显示器、机箱、键盘呢？ 这些东西你放心，我都给你最好的，而且不赚你钱。对了，硬盘你要多大的？ 我也不太清楚，你说多少合适？ 160G 够用了。行，这个配置绝对好，而且很实惠。 是不是实惠？我看了价格就知道了。 好，我现在给你算算。来，我一样一样加给你看。一共5800，便宜吧？我再给你打个折，5500怎么样？ 还是太贵了，我别家也问过。5200你卖不卖？ 这个价肯定不行，我给你的都是顶级的配置。 我知道，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想买电脑，你给我便宜一点，我下次肯定介绍他们来。 哎，好吧，